这一次的故事叫做木头人。小鱼是出生在一家贫富人家那里，他虽然穷，但是他非常之败家，成日在那里挥霍无度，甚至在外面还说自己是一个富二代。每次在家拿了钱之后，少则一个星期，多则一个月，他才回来家一次，这样大概就过了半个月了。小鱼终于回家了，但是他屁股都未坐热的时候，他妈就走了过来了。小鱼啊，阿妈都不知道望你什么了，看看你一头半个月才回来一次，你爸现在重病在身，你知不知道？他妈喊喊口地对着小鱼这么说， 不是做我细妹吗？你们平时不是最疼她的吗？为什么还指望我啊？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的？你看你爸都快不得了，他只是盼望你早日成家，不要成在这里吊儿郎当。 我找不到合适的嘛，哪有这么快成家立室的啫？ 你爸以前不是介绍了老木匠的女儿给你的吗？前两天他的女儿还打电话过来，说和你的关系非常之好，都到探婚论嫁的地步了，我以为你要给惊喜我们啊。 什么话？他打电话来？几时啊？ 是啊，做什么啊？ 小鱼之所以吃惊，是因为一个月之前他将木匠的女儿杀死了，怎会在两天前还打电话过来的？ 小鱼啊，下午跟阿妈去老木匠家看看，看人家怎么说才行。再说你爸爸走之前就想见你性格垃圾，这样他都安心地去了。 阿妈拍拍小鱼，然后这么说。小鱼都没有回答他妈，只不过是点了点头。 到了下午，他妈精心打扮了一番，就带小鱼出去了，留下他妹照顾他吧。他家离老木匠家都不算远，走了大约20分钟就到了。 一到店门口就见老木匠坐在那里做紧嘢。 木老头，我同我个仔嚟睇你哋咧，父女两个啊，睇下我哋两家几时将个婚礼办咗佢啦。阿妈高兴咁讲： 呢两日我个女都咁同我讲过，一个星期之前喺外地翻咗嚟，一直睇呢件事，睇嚟佢想结婚啦。我都打算喺度做完嘢之后再去你屋企睇睇。 木老头讲完之后，佢个女就屋里边走咗出嚟啦。只见佢只眼灰蒙蒙咁，就好似猛一样。小鱼一见到就惊啦， 佢个女明明俾我整猛咗之后浸死咗噶，点解会喺度噶啦？阿鱼，你点解牛喺度做乜嘢啊？你唔记得咗上次话要尽快娶我噶吗？ 我即刻娶你。 小鱼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答出这句话，他妈听到这样都非常高兴，而木老头的喜上眉梢呢， 都讲到这样了，过两天就将件喜事办了他了。 得，我回去跟我老婆讲一讲，即刻就跟他们结婚。 小鱼回去没几天，两家就结婚了。结婚当日来了很多亲戚，都夸小鱼娶了一个漂亮的老婆，但是只有小鱼闷闷不乐，他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人真是鬼。终于等到入洞房的时候，小鱼胆战心惊地就走了进去了。他入了房之后都没感到有什么异常，于是就过去牵他老婆的盖头了。盖头掀开了之后，一个木头做的头就露了出来了，上面的样子分明是用颜料画的。 啊，为什么啊？我不是有意杀你的，你不要来找我啦。 小鱼吓到即刻跑出屋里面，一出来一个人都见不到，居下就怕了。六太家那时直接就是滚下去的，就在他努力爬起身的时候，一只木头做的手捏住他的颈，另一只手就向着他的眼伸了过来，只听见一声惨叫之后又安静落嚟了。第二日，小鱼阿妈嚟到分房，见到自己个仔瞓喺床上边，只眼已经被人挖咗去了，而佢旁边瞓住嘅唔系一个人，而系一个木头人。唔同嘅系， 这个木头的眼就同真人的眼一模一样。从此木老头就下落不明了，边个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